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钉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摆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吴下猛将军，读书不用心，君王点拨后是文武全精深。列位看官，今天咱们这成语故事叫做吴下阿蒙，不是指吴下哆啦 A 梦是吧？机器猫啊，他一度不是也叫阿蒙吗？他暴露年龄了是吧？不管了，言归正传，说正事啊。吴下指的是呢三国的东吴，吴下的阿蒙指的是今天咱们的主角东吴大将，正是吕蒙啊。话说那一天，吕蒙正在教场练兵，东吴主孙权来看他。 吕将军， 主公， 你现如今已经是咱们东吴水军大都督了。 好啊， 我得劝你几句。 怎么了？ 既然当权掌管军事政务，你这个人要不学习可不行。 谁说的？我可爱学习了。 你什么爱学习啊？ 爱学习啊，平时学个这个啊，妇女之间怎么打架呀， 哎呀， 怎么调解呀， 哎呀， 民事的问题呀，张大姐有没有偷鸡， 李大姐有没有摸狗， 对呀， 您这不 得管呀， 您这都是第三调解室干的事儿啊。 你不知道啊，军中事务过于繁忙嘛，我也没有办法嘛。 哎，吕将军，子明啊，你理会错了，你以为我是想让你研究儒家经典吗？ 那研究 你以为我是想让你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究吗？ 我也得有这能耐呀。 就是你也没这本事啊。 嗯， 我就是想让你啊泛览书籍，了解历史。 哦，让我卖书去。 不范书记吗？范懒， 你是 慢点再懒点， 你是得加强学习了。 怎么了？ 范书不是让你去贩卖书籍， 不是哦，范懒书籍， 范 懒的时候看书籍， 范懒的时候那不就更看不了书了吗？ 您不说范懒书籍吗？ 范懒就是泛泛的浏览书籍， 哦，快速的看一遍， 大概看一遍干嘛呢？了解历史。 那好办，您给我拿本书来，看了。有一本一箱了，好， 你能告诉我你记下什么来了吗？ 您不泛泛的看一遍吗？ 泛览书籍嘛，就是让你大概浏览一遍，看一看当时的历史典故如何。 哦， 你比如说我问问你，介子推的典故你知道吗？ 介什么什么推什么 推什么像话吗？ 有疖子就不能推了， 疖子 你得先把那疖子治了，要不推过去它疼， 我让 不能再推背了。 我让你开背去了，是吗？ 您不疖子推吗？ 疖子推像话吗？ 什么意思？ 介子推，焚绵山不知道吗？ 焚绵山， 我焚绵山的典故都不知道吗？ 哦，什么意思？ 你瞧这位这不爱学习，所以得看书去嘛，啊，学习学习，看看书。俞伯牙摔琴什么典故知道吗？ 就这知道，这我太了解了 啊！ 就是这俞伯牙呀，这个人特别喜欢音乐， 哎， 对不对啊？ 对, 对对， 大街上买琴， 啊， 买一把假的，一看跟他吵吵起来了，给他摔了。俞伯牙摔琴， 哎呀呀，哎呀，行了， 对不对？ 别， 告诉大家， 行了， 正确的经商， 不要胡说了， 哎， 好好看看书的到底什么意思。再问你 啊，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在首阳山，知道吗？ 这不好理解吗？ 啊， 饿死了吗？ 完了 啊！ 舒淇是大太子， 舒不是女明星啊！ 哎呦，我的吕蒙将军啊，您可得好好看看。 琢磨伯夷叔，明白了， 啊， 懂了，是这个就伯夷这个人啊， 啊， 跟人下棋去了， 哎， 结果输了一盘棋， 伯夷叔齐， 哎，把钱都输干净，没钱吃饭了，饿死在首阳山。 别胡说八道， 这也不对啊。 不对， 确实我得学习了。 你得学习，你刚才说了，说你军务繁忙， 可不吗？ 你军务在繁忙，你有我繁忙吗？我是东吴江东六郡81州之兵权的掌控者。 哦， 我才是真忙，但是我真忙，我也经常读书啊，对不对？ 嗯， 我认为读书对自己有帮助。 有什么帮助？ 俗话说得好， 蚊子不叮 卷有 臭虫不咬， 哎呀， 有蚊子奔你们家跑，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你不有好处吗？ 没有这么大好处， 小好处 啊， 没米没米，没面来面， 没米没米是怎么回事啊？ 没米来米啊，没面来面 啊， 要什么来什么， 哎。有那好处不是去了吗？ 那有什么好处啊？ 他那个好比说吧，你呀，啊，你不开心， 嗯， 你知道吧？ 哦，就说我心中烦闷。 哎，你烦闷的时候，你就看看书吧。你这一看书之后，你就把烦闷的事儿给忘了， 忘了。 哎， 我把书一合上，不又想起来了吗？ 哎，你赶紧去吧。 哎，好嘞，好嘞。 那么讨厌，我就告诉你，读书有好处，知道吧？ 嗯， 哎，你看啊，你的事儿总归是没我多吧？ 啊，那不一定啊。 怎么了？ 我不得看看这张大妈偷没偷鸡？ 怎么又有这事儿啊？没有张大妈的事儿。 这些事儿我不管了， 别管这些事儿啊，嗯，就告诉你要好好看书，博览群书，了解历史，得到启发。 不过有个小疑问呢， 您说， 我看些个什么书呢？ 哎，你可以读一些，比如说读读孙子呀。 哎哎 嗯。 嗯，我不读读儿子呀， 儿子像话吗？ 孙子是什么意思？ 孙子兵法呀。 哦，孙武孙子。 对呀，啊， 了解。 孙子六韬啊。 哦， 哎，这些兵法书， 好啊， 里边记载着啊，什么各路阵法呀，什么一字长蛇阵啊，二龙出水阵啊，三才八卦阵啊，四。啊，这阵呢？ 哎，您也得多学习，啊， 这阵呢，这不是？那你多读读这个，你再读点《左传》。 嗯， 《史记》 哦， 历史书吗？ 《诗经》《尚书》 对， 《春秋》《论语》 哎， 《孟子》《庄子》《史记》《离骚》 嗯， 《文赋》《恨赋》《两都赋》《汉书》《公词》《木兰诗》什么《胡家十八拍》呀，《孔雀东南飞》呀，哎， 六本一套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 呀。哎呀，你也想不起别的来了，你知道吗？反正你得多读书，这些书都对以后的打仗有帮助。 得嘞，我这就去学习。 哎呀，吕蒙将军 啊， 你这书读的还真不少啊。 那是的， 你看你这书架上的书真好，我看这本啊，这个是这是小蝌蚪找妈妈， 哎嗯嗯， 这是金刚葫芦娃， 不是，哎， 这本是葫芦小金刚， 不，鲁大夫， 金刚葫芦妹， 鲁大夫， 哎哎哎， 这书架的不是我的， 那是 是给我犬子看的。 哦， 看这边啊！ 哦，这边， 哎， 母猪的产后护理， 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是哦，我知道，这是给你们家那家院看的。 对呀、啊，他得会养嘛。 您看的书是《 全家读书》啊， 在这儿呢。您看的书 是啊， 《论语》《孟子》《春秋》《尚书》《礼记》，哎呦，这些都看啊， 都看。你看这是五经，对不对？ 五经， 这是四书， 四书， 看四书了吗？ 看看四书， 哎，好好看看你四书， 好好看看你四书， 哎，看看四书， 看看品， 好好看看你四书， 哎，来看看你三大爷， 怎么说话呢？这 什么叫看看四书啊？ 就是这四书这本书嘛， 明白你这 五经啊？ 行，我明白你这意思了。我说吕蒙将军， 嗯， 你现在再也不是那个没有学问的无下阿蒙了。 那当然了， 嗯， 读书人也可以说是君子。分别几天就当是另眼看待了 哦。 长兄，你认清这件事情怎么这么晚呢？ 那嘿，我倒成那认识的晚了。哎，对了，吕将军，听说你母亲大人也来了呀？ 是啊。 哎，好，让我见一见你高堂老母，到那时间你我结为异姓手足。哈哈，吕将军， 哎，不行不行不行， 哎，怎么了？ 咱乃同姓，怎能结为异姓手足呢？ 那咱们应该， 咱俩都是男的呀。 哎， 异姓是一男一女， 还是没文化呀？ 没过多久啊，当鲁肃到浔阳的时候，鲁肃和吕蒙一块谈论议事，鲁肃是十分的吃惊。当年孙权的一句话，吕蒙听进去了，饱览群书，尤其是兵书战策。果不其然，他再也不是当年的阿蒙了。阿蒙是对吕蒙的昵称，也是不尊敬的称呼。既让你学问见长，也得重视起来。无下阿蒙的成语啊，它就是这么来的。具体说一说，无下阿蒙中的这个无下，就是指东吴那边，阿蒙就是吕蒙的昵称。这个成语是对吕蒙一段经历的概括。无下阿蒙呢，它是指吕蒙当初的粗鄙和没学问，经过努力，无下阿蒙终成大才。后来呢，用于讽刺那些缺少学识文采的人，比喻人学识尚浅，现呢多指他人有了转变了。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谢谢，我爱新编，真新鲜。 狄仁杰断案新编第四季，7月23号重新起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我爱新编，真新鲜。 大家都快接， 哎，成了，成了。 鸡肋之汤肉不多，三军将士天天喝，谁知其中有奥妙，是奇人洞察有话说。各位看官，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做魏如鸡肋，那同样是来自于三国曹魏这边的，同样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的故事。话说那是在公元217年，刘备派兵进攻汉中，经过激战，终于杀死守将夏侯渊，拿下了汉中。 这个夏侯渊被杀，汉中失守的消息呢，立刻传到了长安，曹操立即率领着大军前往汉中。但是呢，大军开到汉中城外之时，发现那里所有有利地形都已经被黄忠等抢占了，一时啊，还真就难以取胜。双方就这么相持了几个月的时间，曹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一天晚上，曹操用饭，发现菜中有一碗是鸡肋骨做的汤，他注视着鸡肋，若有所思。 慈禧病啊，八字来逃。 哎，看见来家，看见来家，看见来家，看见来家，看见来家，看见来家，空来矿，一切来矿。 小顿呐， 哎呀， 小顿呐， 主公啊。您平常我倒是了解，就好唱唱搭搭的。 是啊， 但是您这不行，唱一句了，我这还给您伴奏，您怎么不唱了呢？ 你不知道啊？ 哦， 我烦呐。 哟，媳妇跑了？ 谁跟你说的？ 啊，儿子死了？ 谁告诉你的？ 兄弟没了？ 你都不能盼点好吗？ 没有。 什么叫没有 啊？ 那有什么好啊？ 你琢磨琢磨呀。 那您烦什么？您告诉您烦什么？您烦什么？ 烦什么呀？ 烦什么？烦你烦谁吧？ 就烦你。 哎，烦我呀？ 这大半夜你进来干嘛来了？ 啊 啊， 这个这大半夜他我这不跟您请令来了吗？今儿晚上咱传令口号是什么呀？ 啊，今天晚上的口号 啊，当夜口令， 这我也得想一想， 我还得琢磨， 因为起不好是关于咱们大帐之中的安全。 那可不是吗？ 我想想 啊， 得想一个外人说不上来的口令。 什么口令？ 咱们就叫 嗯，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了五斤塔嘛。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 腰里别这个喇叭呀，提着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那个喇叭，别喇叭不乐意拿喇叭换提着塔嘛喇叭那个塔嘛，提塔嘛喇叭急了，拿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着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是提着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着塔嘛喇叭一塔嘛，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吹吹喇叭，怎么样， 主公？别说，您这口齿太清晰了。 哎，再让我说，可能跟刚才都不一样 了。这口令谁记得住？这也太长了，这 说不上来就斩。 那您就都给我们杀了就完了， 这样不为了安全吗？ 您是，那是您安全了，我们全完了，知道吗？ 口令 短点，短点。 我想想，哎，就用“鸡肋”二字如何？ 什么东西？ 鸡肋呀。 鸡肋 不是母鸡哭那鸡那眼泪，不是那 是什么呢？ 骨头，鸡肋骨， 大鸡排。 哎，鸡肋呀、 大鸡排。行，今晚传令大鸡排。 不对不对，鸡肋、大鸡排都没文化呀。万一路过一个村民想吃爆浆大鸡排，一听哎，你以为是口令呢，就让他进来了。 哪个村民要吃爆浆大鸡排呀、这 就告诉你得叫鸡肋，一般人没有买鸡肋的。 鸡肋是吧？ 对， 就是传令，就是传令鸡肋是吧？ 很正常啊，就跟你买这个猪腔骨，你说买猪锥，人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哦， 懂了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要鸡颈。 哎，对了， 鸡肋， 鸡肋， 这意思。 嗯， 行了，明白了。哎，主公有令，今晚口令鸡肋，鸡肋，鸡肋。 我怎么听着你跟卖鸡的似的呢？啊，别喊呢，口令得偷偷说呀。 今儿晚上传令了鸡肋，哎，记住了吗？鸡肋啊，鸡肋，鸡肋。 啊，夏侯将军， 嗯， 我听主公传令，今天的口令是 鸡肋， 鸡肋。 嗯， 好啊，好啊，将军。马上收拾行装，咱们是准备动身。 干嘛呢？ 退军了，回去了。 谁说的？ 抱小孩去了，娶媳妇去了。 谁说？不是，不是，杨主播，这不胡说八道吗？ 怎么了？ 您要说就准备炖鸡，我还值得理解。 嗯， 退军是什么意思？这个 琢磨琢磨呀， 啊， 肯定是让你退兵啊。 谁说的呀？ 鸡肋这个东西你吃过吗？ 鸡肋这大鸡排嘛，爆浆的， 哎， 挺好吃啊。 鸡肋是鸡肋 啊， 做成鸡排才好吃呢。 哦， 再者说部位也不完全一样啊。你吃过鸡脖子，吃过鸡腿，吃过鸡翅，吃过鸡屁股， 嗯， 很少有吃鸡肋的。 这倒是， 因为鸡肋这个东西呀， 嗯， 丢弃了可惜， 哦， 但吃起来呀，它又没有什么肉，所以说啊，就比喻咱们这次攻打汉中，不攻下来呀，它可惜，但攻下来又不那么容易，所以说，我认为主公魏王是打算退军呐。 您的意思嘛，就是鸡肋这个东西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呀，啊。 那当然了。 嗯，他这个，他万一他要不是这么想的，我的杨主播， 他不是这么想的，那我就给你买二斤鸡肋如何？ 要那玩意儿干嘛使啊？ 买二斤爆浆大鸡排。 二斤二斤的吃鸡排啊， 哈， 那不给我腻死啊？ 那省得你不信呢。 哎呀， 我这么天资聪颖， 行，这么着得了。明天倘若主公果然下令回师撤军，嘿嘿，我请您吃鸡排。 好啊， 行吗？ 没问题。 真收拾东西， 收拾东西。 行，就这么着吧。 第二天， 啊，升帐。 主公有旨，升帐啊！ 哎，咱们来点一点名。 嗯， 夏侯惇 到， 夏侯渊 到， 徐晃 到， 张辽 到，温 荀彧 到， 程昱 到， 许攸 到， 杨修 到。 不是，我说你们怎么都一个声呢？啊？这是吃咸了是怎么着呀？ 主公主公主公主公，这都来都来都来了都来了 都来了 都来了。 传我的命令， 干嘛呀？ 下令回师， 下令 回家。 等会儿、 哎， 主公，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回家听不懂？ 回家听懂？但不是咱们为什么回家呢？咱们这什么？ 不明白吗？ 不明白。 不打了，回家。 真不打了， 昨日已经把消息透露给你了。 您昨透露什么消息了？ 鸡肋呀。 不是，这鸡肋怎么跟退军有关系呢？ 可明白呀。 什么呀？ 咱们这次攻打哪儿？ 咱们这次攻打汉中。 攻打汉中 啊， 你说这个汉中这个地方你不攻下来吧它可惜，但是在西蜀宝地想攻又没那么容易，所以我认为舍又不敢舍，得又不可得，不如退军罢了。 真退吧？退军啊？ 退军呐。 那我可传令了啊！ 传令， 主公有令，退军班师回朝。杨主播， 哎， 您太准了。 那当然 了，您简直就活神仙了。 咱们约定的那二斤 大鸡排啊。 是啊， 哎呦，这那个咱们要不回许都我再给您弄大鸡排去吧。 到许都就别吃这个了。 那吃什么呀？ 咱们就吃点回面吧。 那不吃回面了，我给您弄点胡辣汤也行啊。 那也中啊。 那都枕着嘞。 走吧， 走嘞。 有人说后来曹操还曾经在一个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修木门的木匠都不知道是何意，结果这杨修叫木匠把门呢改宽一点，又猜中了曹操的意思。还有一回曹操在宴会上在一个点心盒子上写了一个合适的合字就走了，这个宾客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小聪明的杨修就大家伙一人一口把点心分吃了，又猜中了，那叫一人一口酥。本来这个老大呀想显示显示才华，偏偏才，哎，老被你戳中了。你想啊，人家那个曹操心情那肯定是不好啊。杨修最终呢被曹操厌恶也可以理解，肚子里蛔虫老跟我抖机灵，那谁也受不了，这就是杨修的下场。而味如鸡肋这个故事最显功力，也因此呢流传最广。 那么咱们说一说胃如鸡肋这典故究竟什么意思。当中这个鸡肋就是指的鸡的肋骨啊，胃呢就是味道的意思。这故事呢出自于正史三国志五帝纪，看来真有其事。鸡的肋骨没有肉，比喻啊无多大意味而又不忍舍弃的东西，比喻事情不做可惜，做起来还没有多大的好处。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你呀 out 了。 怎的，现在什么最流行， 什么最着听？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7月23号重新启航，周一至周五每晚10:30广播剧场，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 喵， 别太有知识了， 没听说， 没听说， 还有吗？没了就。 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不放弃，不撤退。